2017，让我们用爱陪伴你的每一天。 欢迎来到听游天下春节特别节目，我是孟阳。大年初四，哎，这正月初四啊是接神日。说起来啊，感觉就从初一到初四一直在接神，这初四又接的什么神呢？年前腊月24送神，这正月初四在接神，可以说是神明再度下凡，所以呢称这初四是接神日。俗话说送神要早，接神要迟，所以呢这送神要赶在大清早，接神啊要在下午4点左右。家家户户备上果蔬礼品，焚香烧金纸放炮竹以示恭迎。在北方还有一个说法，叫做初四灶王爷要查户口，因此不能离家。这个说法呢，虽然带有一些迷信的色彩，但是呢，也符合人们连续过节当中需要有一天在家休整的要求。因此，很多地方都有初四忌出门的习俗。今天听游天下，在正月初四来到福建的莆田过个大年。莆田呢是福建的一个小城市，在莆田过年其实跟我们平时过春节的方式不太一样，因为啊这莆田人大年三十是小年，正月初四才算是过大年。这种说法呢是从明代时期一直流传至今。福建莆田人称过年为作祟，从腊月20开始就要做大量的工作来作祟了。腊月25之后，大人也要特别的交代小孩，在外面不许骂人，更不能跟人打架，大人呢也不能打骂孩子。为了使这个年过得热闹旺意，莆田民间尤其是在农村，家家户户都要备办红团。哎，这个红团是什么呢？是用面皮绿豆馅儿，面皮里面呢掺着一些红颜料的食物，所以呢叫做红团。还有呢就是番薯起，这也是一种食物，它呢是用煮熟的地瓜捣碎之后，用米浆红糖发好之后蒸制而成的，再加上一些白糕、油炸葱饼、油炸豆腐、油炸排骨，再买上一些橘子、茶酒，还要杀鸡鸭、杀猪羊、杀鱼等等，统称三牲。但是这春节期间可不能讲沙子，要讲腌。问起来呢就是你家今天腌鸡了没有啊？准备好了这些吃吃喝喝啊，就要来拜祭天地神明和祖先了。腊月三十零时辞年，村里面呢就会不约而同的响起炮竹声，家家院子里呢摆上一张系着金钱绣花围裙的供桌，桌上呢摆上五果六斋三牲和贴着福禄寿红花纸的干钱面，全家人由年长的领头依次拜跪天地，在供桌前烧起供银银纸，再次燃放炮竹，而后呢供桌退后一步，换上同样的一套供品拜祭祖先，祈祝全家平安，来年幸福，最后再在供桌前再次烧起供银银纸，燃放炮竹，表示辞年结束。看来这程序还挺繁琐的。到了这年三十的中午，家家户户要吃擦粉。这个擦粉呢是由地瓜粉、线面、油炸豆腐、肉丝儿和青菜混合起来煮成的糊糊，意思是辞去过去汤汤水水不如意的生活。莆田人把吃大年饭称作围炉。莆田围炉时啊，餐桌上的菜也是有规矩的，大多呢都是吉祥的寓意，而且非常的丰盛。菜里面啊一定是有鲫鱼的，俗称鲫母，谐音是鸡宝。虾呢也是谐音和，意思是一家人和和气气，和气生财。还有螃蟹要选十只脚齐全的，寓意十全十美。海蛎呢意味着在，寓意着来年家人还会在这个世上。其他的菜呢要看各家人的喜好和经济状况。厨房里的水缸还要养上几条活鱼，表示年年有余。莆田和仙游人重视亲情，过年的时候一定会千方百计地赶回家和家人团聚，如果有亲人实在无法赶回家过年的话，也要在餐桌上为他放上一副碗筷，留一个位置。大年初四这一天啊，正是莆田人和其他人过年不太一样的地方。莆田人初四也是要过年的，也是重复过年。初四这一天也要和大年三十一样的热闹隆重。这个习俗呢源于明嘉靖41年， 那一年倭寇进犯莆田，到处的杀猎，一直到第二年的正月初一终于战胜了。但是由于家家户户都避难外地，没办法过大年，所以呢决定在正月初四这一天啊补过大年。为了纪念这一段惨痛的历史，民间呢便相约除夕为小年夜，正月初四为大年夜，又称作做大岁。先有人呢会选择在初五来做大岁，过了初四大年夜，初五呢他们会像我们的大年初一一样早上吃面，也是这一年当中最可口的早餐。其实我们刚刚一直在说了一道菜叫做炸豆腐，也是莆田人过年必备的美食。香喷喷金灿灿的炸豆腐寓意吉祥和富贵。本来呢每家三十就要炸好豆腐过年，但是莆田人把大年看得和除夕一样重要，这几天上门拜年的亲戚也很多，所以呢他们会选择在正月初四过大年这一天再准备一些豆腐。车鼓表演是莆田市喜庆节日当中最常见的民俗的文艺表演形式。根据兴化府志的记载，莆田车鼓的产生也和抗倭有关。戚继光曾数次率领戚家军入莆抗击倭寇，有一次作战的时候，由于兵力分散，戚继光便邀请民间勇士以车载鼓参战，鼓舞士气。倭寇果然吓得弃械而逃，从此呢，莆田人也爱上了具有战鼓之风的车鼓，并在正月初四这一天进行表演。今天呢是大年初四，还是要跟大家说一句过年好。明天呢就是小年儿，大年初五了，听天下带你去哪儿过大年呢？明天再见吧，拜拜。 破晓，一杯清水，一轮明媚的朝阳，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。四时，一杯咖啡，一群志同道合之人，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。未时，一口香茗，一场酣畅的小聚，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。戌时，一抹夕阳，一片车水马龙，倦鸟思返，人在归途。亥时，一杯红酒，于是围坐的亲人，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。 FM999 来自心灵的声音，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。 深夜徘徊，冷漠的脸好难看。